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44面，544面倒数第五行，从当心佛经与身，从这里看起啊。当心佛经与身，此中信字指世间法，位于诸法之实体，三宝之净德，与世出世之善根，身为信要，实心诚敬啊，是为信。这个第一句啊，应当要相信佛经与身。为什么？因为佛经字字句句是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啊，我们凡夫的心恰恰好跟自信相违背啊。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佛心是真心，凡夫的心是妄心啊。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了，佛跟凡夫，谁是佛谁是凡夫，全都说的是自己。你用真心的，你就是佛；你用妄心啊，你就是凡夫啊。佛是你，凡夫也是你。这个事实真相呢，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佛跟凡夫没有界限，只有迷雾不同而已啊。你说真的深吗？我们想想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他开悟之后，所谓开悟者，他用真心了，不再用妄心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他没有一部不懂啊，他不认识字，不会看经，你把经念给他听，他都知道啊，都明了啊。啊，跟你讲得很透彻很圆满，把你也讲觉悟了。啊，这就是他不深啊。啊，深在我们呢迷失了自信。看自信的东西很深。释迦牟尼佛在开悟的头一天，他就把这个事实真相啊说出来了。这没想到，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他开悟的时候说的。啊，释迦佛开悟30岁。啊，那么可见的这个事情，人人有份。啊，什么是佛教？佛教就是研究自己， 把自己搞清楚、搞明白，这个教学就叫做佛教。大乘法里都讲得很清楚，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是自己，识也是自己。心是自己的真心，识是自己的妄心。离开自己，没有佛法。佛法真的是讲自己，把自己讲透了，把自己讲绝了，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就成这个人叫成佛了。啊，没搞清楚、没搞明白，称你为菩萨。佛经语声这一句，我们要理解它的真实意义。啊，所以你用真心它就不深，你用妄心它很深，那么听不懂。啊，那么现在的佛教摔到低谷了，能不能复兴呢？很难，太难太难了。为什么？找不到用真心的人，用真心学佛就不难。现在几个人用真心，几个人懂得真心，真心是什么？佛经上有一句话，把这个真心描绘出来了，叫真心立念。没有妄念，这就真心。我们能去找一个没有妄念的人吗？就找不到啊。从早到晚，这个妄念一个接一个。啊，睡觉也不停。啊，你这个事情多麻烦。啊，大乘教里讲的好啊，妄念有根本，有枝末。啊，根本的起心动念，大乘经里面称它为无始无明。从无始无明言变加重了，就是尘沙烦恼。尘沙是形容多，太多太多了，数不清呐。啊，华严经上说的分别，分别心呐，妄心不是人心。啊，再言变到最严重的见思烦恼。啊，华严经称它做执着。啊，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大乘教一般讲无始无明，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啊，名称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佛告诉我们，你能够把见思烦恼放下，也就是说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都不执着了，你就证阿罗汉果。啊，为什么执着放下了？就是见思烦恼断了。啊，三大类的烦恼，这一类断了，这一类断了，六道就没有了。那么由此可知，六道怎么来的？ 见思烦恼变出来。有见思烦恼，就有六道轮回的现象，啊，这个幻象啊，啊，它就存在。啊，如果我们不再执着，执着的念头都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假的，永嘉大师说得很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呐。那见思烦恼放下之后，就像一个人在梦中醒过来，梦境没有了，不是真的。你在这个里面计较错了。啊，六道没有了，行过来了。行过来是什么境界呢？四圣法界。啊，十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啊，一行过来是这个境界。啊，轮回没有了。啊，四圣法界还是在梦中，还不是真的。啊，在这个里面把分别放下啊，不但不执着了，分别也没有了啊，他境界向上提升，分别了没有了，在四圣法界里头，他的地位是菩萨，是佛啊，他不是声闻缘觉，声闻缘觉没有执着，他有分别啊，分别断了的时候，他就提升到菩萨，提升到佛。啊，菩萨没有分别了，有分别习气。分别习气断掉之后，他就十法界里面的佛了。啊，分别习气没有了，他还有起心动念，就是无始无明烦。啊，如果不起心不动念，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十法界没有了。啊，十法界没有了，那现在是什么境界呢？叫一真法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十宝庄严土叫一真，是对十法界说的，因为十法界里头是无常，所有一切现象刹那生灭。啊，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弹指，32亿8000年，那念头生灭，叫无常啊！啊，一真法界里没有这个现象。一真法界是真常，永远没有改变。啊，里面住的人没有生老病死。啊，树木花草没有生住一灭。山河大地没有沉住海空。啊，所以叫他做一真法界。啊，他不没有变化了。啊，人在那个世界里面寿命很长。啊，经常常常讲无量寿。啊，祖师大德给我们解释，那个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不是真无量啊，但是说真无量也能讲得通，因为什么呢？他从无量的有量的无量啊，他直接通到无量的无量啊，他是通的，当中没有界限，所以说无量的无量也能对，也许也对，也没讲错啊。为什么说有量的无量呢？它的时间是三大阿僧祇劫， 怎么形成的？啊，这个十报土怎么形成的？无始无明的习气，无始无明真的断了，没有了，不起心不动念了，习气还在呀，习气不好断呐。啊，那个断习气没有方法，只有随他去。时间久了，慢慢自然就没有了。啊，要多长的时间呢？3个20期间。啊，真的没有了。习气没有了，断干净了，十报头就没有了。啊，十报头没有了，变成什么？变成长极光净土，长极光现象。啊，所以长极光跟十报头是连起来的。啊，现不现？就是习气，有习气他就现是报土，现报土，没有习气报土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啊。学佛没有别的，就是学放下啊，我这么这么一点点小便宜，就是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的。而且第一天见面，他就教我，啊，看破放下，放下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这么一个方法，很简单。啊，你看破一分，你能放下一分；你能放下一分，你又多看破一分。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啊！啊，看破是明了，对事实真相啊，逐渐逐渐明白了；放下是把这些烦恼习气统统淘汰尽。啊，你在这个世间得大自在。啊，大乘教常讲的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的真谛。啊，这个境界就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人生最高享受啊，不是地位高，也不是发大财。啊，与富贵毫不相干。啊，是欢喜，智慧开了，一切法通通明了。啊，这是佛法所求的。啊，《般若经》上一句话：“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实相。”你明白了，通达了。啊，这叫佛。啊，众生一念不觉迷了，这一迷之后啊，哎呀，是越迷越深了。啊，无始界到今天呢，这是迷到底了。啊，迷到底怎么样呢？果报就现前了。啊，深。一身的毛病，这业报啊，居住的环境，山河大地都出了事情啊，树木花草五谷杂粮不结不养人了，从前五谷杂粮养人了，现在五谷杂粮害人，为什么？人用化肥用农药去种植，所以五谷杂粮也就变成化肥，变成农药。这个东西吃了会得病啊！啊，水源被污染了，因为土地被污染了，就水源也污染了，水就不干净了，吃了也要中毒。 啊，这种灾害是人为的灾害还是自然灾害呢？啊，一般很多人都说自然灾害，我不承认。自然是美好的，自然是最健康的。我们今天破坏大自然啊，破坏地球啊，人为的灾难啊，啊，地震、海啸、啊，火山爆发，没有一样不是人为的。啊，佛经上讲了五个字：灾难。灾难根源，贪嗔痴慢疑啊，这五个字叫五毒啊！啊，贪婪所感得的水灾，嗔恚感得的火灾，愚痴所感得的是风灾。傲慢感得的是地震，怀疑所感得的更可怕，大地松散了啊，山会倒下来啊，陆地会沉到海底，疑呀啊，对我们自己本身来说呢，这个怀疑让我们免疫的能力丧失掉了啊，很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你没有抵抗力了，你看多可怕啊！那么这些话谁相信呢？古人都相信，现在人不相信，现在人说这是迷信。啊，现在人相信科学，啊，科学是你拿证据来。佛拿证据来了，对你自己的证据，就是你身上很多疾病，这是证据。啊，我们居住这个地球，啊，这一两年来灾变太严重。从前没人谈啊，没人提啊。啊，我是最近这一个多星期，有个同学很难得，把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三个月，全世界重大的一些灾变，啊，新闻的标题，啊，内容没有告诉我，就是标题，多少过了。200多，怎么会这么多？啊，三个月200多，平均每一天的时候有2次以上。你说多可怕？三个月。不是很长的时间了，啊，往后呢？看这个去向，往后可能更多。这问题是，这看你对这五个字相不相信？这证据就摆在面前了。啊，这一桩事情，东京江本胜博士他相信。他做了十几年的水实验啊，我们也是老朋友啊，现代的科学家相信，量子力学家啊，他们知道人的思想起心动念会影响树木花草，会影响山河大地啊，所以美国 布莱登先生说，应对2012玛雅灾难预言的方法啊，他说了，他讲了三句话。第一，弃恶扬善啊，就是佛法讲的断恶修善。第二呢，改邪归正。第三个，端正心念，心里头这五个字不能有，你的心就端正了。那不但可以能化解地球上的灾难，还会把地球带上更美好的走向。啊，他说的这个话，我相信啊。啊，跟佛经上讲的一个道理。那么现在问题，地球上的居民能不能回头呢？啊，能不能断恶向善呢？能不能改邪归正？能不能端正心念？这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啊，我们相信一些佛教徒会依教奉行。佛教徒的徒里面当然还有一部分对这种事情是半信半疑啊，他不会回头。啊，不会回头，那灾难事情会发生啊。啊，这两年人当中啊，很多人问我，灾难来了，问我哪个地方没有灾难啊，大家都想去避难。我就告诉大家，你心里头没有灾难，就灾难就没有了。心里头有灾难，逃不掉，躲不过啊，灾难来了，该留的留下，该去的他就去了。啊，该留的灾难在你面前，你也会平安度过，没事。啊，该去的，你躲不过啊，你逃不了啊。啊，什么人该留，什么人不该留，那就布莱登先生讲的，我赞成他。啊，弃恶扬善的人留。改邪归正的人留，端正心念的人留，反过来的都不留了，都该走了。啊，我们要不要去找个避难地方？不需要。你的心好，没有一个地方不好。你的心不好，你找到哪里去都不好。道理要明白了。啊，世出世间法最好的是什么呢？最好的是念阿弥陀佛，读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啊，这是世出世间第一好事。我们要相信啊，当信佛经于身啊。啊，那我们不相信的话，这灾难就恐怕不能避免。真正相信就没事啊！啊，学佛人都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共业有别业，我们如大众有这个共业，灾难当中虽然去了，去处不同啊。念佛的人他去极乐世界去了，好事啊，那比这个世界好太多了，不是坏事啊。 那么不念佛的人，他的去处就随他的心境。他心地善良，天道去了。人道去了。他心地不善，那是恶鬼畜生地狱是三恶道去了，去处不一样。但是多少事。到恶道里面去消业障嘛。你造的那些业障，你不在恶道到哪里去消啊？你修的那么多好事，你是享福啊，所以到天上人间呢，那是消福报；到三途呢，是消罪业，全是好事啊，通通消完了，你的心清净心显现了，真心显现了，你就相信佛经与神。你就有条件回归自信了。成佛成菩萨有你的份了。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中国老祖宗告诉人，本心本善。三字经是古时候小朋友念的。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这跟大乘教里面释迦牟尼佛开悟的时候讲的话是一个意思。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也就是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跟人心本善是一个意思。那个善就是你本来是佛。这个里面的信这个字是指出世法，不是知世间法。出世间法这个性很难生啊。为什么我要相信？现在的社会，在中国，在日本，甚至于在全世界，一般大众对于宗教认知都是负面的，说他迷信的人多，特别是年轻人。我去年访问罗马，访问梵蒂冈，跟教皇见了面，跟他们的主教团交流两天的时间。我们听到陶然主教的报告，天主教是有组织的，不像佛教，佛教是一盘散沙。他告诉我们，最近这个十年来，全世界信仰宗教的这些信徒逐渐在下降，就是一年比一年少，所以他们很忧虑，像这样下去20年30年之后，这世界上宗教没人相信了。这个问题很严肃啊。我当时提出我的看法给大家做参考。我说我们想想最初 耶稣在世的时候，摩西在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他们传教也相当的艰难啊。为什么那个时候他的信徒年年上升，年年增加了啊，而且传了几百年几千年，对全世界产生的这么大的影响，那是为什么？啊，这值得我们反省的。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想过这些问题？啊，我是据我的看法，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大圣大贤啊，他们都是社会教育家了，啊，如果不是讲经教学，哪来的信众啊？啊，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穆罕默德教学27年，啊，耶稣教学3年是被人害了，啊，摩西也有20多年了。我的结论是，宗教教育重要啊。啊，中国人。啊，把外国这些词汇翻译成宗教。啊，这个宗教是第一个是日本人翻的。啊，中国人接受了。啊，那宗教这两个词在中文的是什么意思？啊，宗有主要的意思，重要的意思。啊，尊崇的意思，啊，尊贵崇高啊，啊，教是教育，教学教化，宗教合起来，那就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个地位多高啊！啊，所以这种号召，尤其是他们这些创教的人。他不但能说，他做到啊！他所讲的，自己全做到了。啊，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帮助社会安定。帮助人民幸福美满，谁不欢喜？那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把教育丢了，多搞祈祷，搞形式，啊，祈祷有没有作用呢？是有作用，不能说没有作用。尤其集体祈祷，啊，有一个灾难来了，我们祈祷灾难化解了，可是人民不相信，人民说你在打妄语，你在骗人，本来就没有灾难，你胡造谣言。这是真的啊，所以我在梵蒂冈我就建议全世界每一个宗教要恢复教学啊，经典上东西都是好东西啊，特别是关于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啊，要把这个教育这三种教育是普遍来推动，变成普世的教育啊，一般人都应该来学习，社会动乱就化解了，地球上灾变自然就消失了，它管用，它不是不管用啊。啊，如果说依旧还搞这些祈祷，不再搞教育了，宗教走上灭亡， 没人相信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学校里读书嘛，老师教的嘛，宗教是迷信嘛。啊，所以这个观念，错误观念呢很深，对任何宗教都不愿意去接触。那你怎么能了解宗教是什么？啊，年轻时候我喜欢哲学，啊，跟方东美教授学哲学，啊，就没有想到，他老人家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居然是佛经哲学，啊，我当时很疑惑，向老师请教。我说佛是宗教，是迷信，而且是宗教里面的低级宗教。怎么了？佛教是多神教啊，多神教是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崇拜一个神啊，一个真神。佛教你看什么都拜啊，他怎么说的？这是哲学。老师告诉我，他说你年轻，你不懂得。啊，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把我的观念转变过来。啊，我们以前没有接触啊，人云亦云呐、啊，道听途说啊，那这是我们自己错了，没有认真去研究啊，所以就接受了这个门课程啊。这门课程讲完之后，老师告诉我，今天佛经哲学不在寺庙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啊！他要不说这句话，我们跟寺院出家人一接触，觉得不对，对老师的话有问题，就会产生怀疑啊！所以他把话讲清楚了，这过去的出家人真正是有道德、有学问，为什么？他真修，他真研究。现在出家人，他把这个放弃了，他不研究了啊！所以你要研究佛经哲学啊，要从经典下手，这个指导的门路啊，绝对正确啊！啊，所以以后我逛寺庙，专门找寺庙的藏经。啊，在寺庙藏经楼图书馆借书啊，像大藏经这个丛书借不出来的，它不外借的啊，我们就找空时间去抄经啊。我初学的时候还抄了十几部啊，这些年印刷书发达，印的品质又好，价格低廉。啊，五十年前人享受不到啊，五十年前要抄啊，要抄写，现在人有福啊，啊，这样的便利，但是现在人不好学，现在人纵然好学，不得其门而入。这什么原因呢？事出世间的慎学，要用沉静心去学，你才能得到。如果不沉不静，你学不到。孔子来教也没用处，释迦牟尼佛来教 你也教不会你。为什么？没有沉浸心啊！现在年轻人心浮气躁啊！啊，这个心理的上是，就是把圣学完全拒绝了啊！而且现在年轻人很自负啊，完全偏向于科学，崇拜科学。啊，用出这个科学的怀疑的态度、批判的态度来对圣人，那你怎么能学到东西？啊，这是圣教往下传递最大的一个难关了，而且这个难关太普遍了。啊，所以续佛慧命的人，为往圣继绝学的人，要怎么培养？这是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啊，每一个国家族群传统文化能不能延续？每一个宗教能不能长存在这个世界，关键在此地啊。啊，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提倡啊三个根的教育。啊，不能看得太浅显了，这三个根太重要。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这三个东西都是小品。啊，《弟子规》1080个字，啊，《感应篇》也不过1600-700个字，啊，《十善业道》稍微长一点。不超过20000字，这是根啊，这个东西不是背的，不是讲的，是要落实到生活。啊，我们能够生活在三个根里头，那就是生活在圣贤教诲之中。啊，敬业三福你才真正能落实啊。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弟子规。慈心不杀，感应篇。后面修十善业。啊，没有这三个根，通宗通教，邪密圆融都不能完成。出不了六道。啊，为什么呢？能结不能行。修无法思想的不是真智慧呀。啊，我把它改了2个字。能说不能行。他说不是真智慧。我说没有真智慧。那是学术啊。那不是神学。他所学到的是知识，他不是智慧。啊，知识他有局限。而且呢，它有很多的后遗症。智慧没有啊，智慧是圆融的，智慧没有后遗症啊。啊，所以佛经字字句句是智慧啊。 啊，念老在这个注解里给我们标榜的这一部无量寿经，从头到尾讲的三个真实：真实之机、真实智慧、真实利益，字字句句都是不一样啊！啊，你要用真诚心，万分真诚，你得万分利益。当年慧能大师在五祖忍和尚方丈时，啊，这半夜三更祖师召见，跟他相见安静。慧能不认识字，绝对不会有经本。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大彻大悟。后头呢，不要讲了。全明白了，就通了。怎么回事情？慧能大师是万分沉浸，他在这两个小时得的利益是万分利益，就这么回事情啊，不沉不浸呢，一点用处都没有啊。不是孔孟不教你，不是释迦不教你，是没有办法。教你，你吸收不进去啊！你听了之后，经过你的过滤变质了啊！《开经偈》上说：“愿解如来真实义”，这句话谈何容易啊！啊，像慧能那样，那是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所以今天我们感觉到最难的沉浸没有了啊，沉浸为什么没有了？爱心没有了。什么爱心？不自爱呀！啊，不知道自爱怎么能爱别人？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对父母没有情爱，啊，对父母那个爱都没有了，对其他的人就不必说了。啊，如何帮助下一代建立爱心？啊，建立爱心是伦理的教育。啊，父子有亲，如何把这个题目做好？啊，我们这么多年讲的太多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化缘起源呢，就是在这一句啊，父子有亲呐、啊。中国文化是将这一句扩大了啊，你爱父母，爱兄弟，爱你的家族，爱邻里乡党，爱社会，爱国家，爱人类，慢慢扩大。中国传统是爱的教育啊！凡是人皆需爱啊！那佛的教育比这更大啊！不但凡是人皆需爱，一切众生皆需爱。山河大地也有爱啊，树木花草没有一样东西没有爱心在里头啊。变法界虚空界是个大圆满的慈悲也，叫大慈大悲也啊。慈悲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爱啊。为什么佛用慈悲不用爱？因为爱里头有情执，那是毛病啊！爱里面只有智慧，没有情执，就叫慈悲 啊，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没有，这个爱心叫慈悲。慈悲是自性里头本有的，是性德了，人人都有啊。现在慈悲心发不出来，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啊。如果妄想分别执着断了，这个心自然升起了，没有条件的啊。觉悟的人跟没觉悟的人不一样啊！啊，觉悟的人他能做到啊！啊，现在在现前这个社会做到不容易啊！啊，为什么呢？他对你怀疑，你对他好，他就想你为什么对我好？你有什么企图？你有什么目的？想方设法的防备你。没有信心嘛？啊，首先对自己不相信，对任何人都不相信。啊，可是觉悟了，啊，我们有一点小小觉悟，啊，也就有一点小小的明白。要不要放人？不需要。啊，他回报我，我感恩他；他陷害我，我感谢他。那是为什么？他替我消业障啊！啊，他来考试我了，啊，看看我功夫到不到家了，啊，无故嫁给我，我能不能忍受？啊，我能忍受，勉强及格。为什么？你还有个人，啊，人都没有了，啊，非常欢喜接受，而且是感恩。大概可以能达到八九十分了。啊，我们每一天修集功德都给他回向啊。啊，念念存报恩想。你的心都欢喜都快乐。啊，情执断掉了，恩怨没有了，啊，心恢复到清净，恢复到正常，啊，这个快乐无比呀！啊，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悦你得到没有？啊，你要得到了，你就晓得孔子一天到晚快乐，他快乐什么？你就明白了。啊，佛菩萨常生欢喜心啊，那个常生欢喜心从哪来？你也明白了，没有不欢喜的事情啊，没有不快乐的事情啊。人家来杀我，我都快乐啊，我都感恩他了。为什么？他把我杀掉了，我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他送我到极乐世界，我怎么不感恩呢？我回头给他顶礼啊。啊，都是真的，没有一句是假的。啊，所以这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六道是假的，十法界也是假的，连一真法界都不是真正的真的。常寂光是真的，常寂光里面，我常讲，三种现象都没有。啊，它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所以科学跟哲学达不到啊，所以方东美先生才说，佛经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要怎样才能达到呢？那还是佛经上的话，唯正方德。怎么正法呢？你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正德。科学家研究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所以他研究的是知识，他不是智慧。 放下他所得到的是智慧，不是知识，那很管用。这些大道理我们要搞清楚，信才能生起来，否则的话，信心生不起来呀。我们现在首先相信老祖宗说的“人性本善”，世间有没有恶人？没有。他做极坏的事情，他还是善人。他为什么做那么多坏事？他一时糊涂，迷失了本性。他认识这个，在佛法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干尽坏事，做无逆是恶，他本来是佛。你从这里看，你一点怨恨都没有。本来是佛，为什么干这个？糊涂佛，那一时糊涂吗？迷失了佛性吗？他才干这个事情吗？他如果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会，不可能的。所以事出世间法都注重在教育啊。世间法学记里面所说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那么佛陀教化众生不用教学，他用什么？我们去想啊。出世间法也是教学为先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的，30岁开悟之后就教学，到79岁圆寂，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休息，没有一天空过。他为什么？他为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现在迷失了方向，走错路了，用这个方法把大家再拉回来，帮助他们走向正道。除此之外，别无企图啊，没有目的啊，怎么帮人好呀？帮助他好啊，帮助他回归到佛位呀。中国古圣先贤没有别的目的啊，帮助你恢复到圣贤，你本来是圣贤。你成圣成贤了，他不鞠躬，为什么？他有什么功劳？没功，你本来是圣贤吧。我有什么功劳啊？众生帮助你成佛，你本来是佛。所以佛菩萨不鞠躬啊。你本来不是佛，我帮助我帮你的忙了。你本来是佛，他成佛了。他自己成的。道理搞清楚啊，这叫真快乐啊，真无比啊。所以与诸法的实体，实体是自性，就是本经里面所说的真实本之际。真实之际是真如自性，名称很多，大乘经里面至少有70-80个名词。那佛一桩事情为什么说这么多名词？叫你不要执着，用意在此地。只要说的这一桩事情，随便用名词都可以。不要执着名字相，名字是假的。这是佛菩萨教学的善巧方便。因为自信它没有三种现象，所以科学哲学达不到。哲学是用思考，就第六意识 啊，第六意识能够圆到阿赖耶，圆不到自性。那么科学用前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啊，连意都圆不到，眼耳鼻舌身更不必说了。啊，再精密的仪器也探测不出来。啊，佛家讲宇宙万有的本体是自性的。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的来源。贤首大师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这一篇论文里面讲得非常详细啊，讲绝了。啊，所以这是讲体。啊，诸法之实体本体。三宝之净德。这是讲的相，佛家讲体相用，三宝之净德是相啊。事出世间法的善根是作用啊，体相作用。啊，身为性要，你真的能相信。啊，这个真的能相信，换句话就是绝不是假的。啊，信心怎么生的？啊，我在最初，因为我对方老师信任，啊，老师有智慧，老师绝不欺骗我。啊，他说佛好，啊，世出世间最好的一门学问，啊，我相信他接受了，这就是老师做保证，我们讲人格保证，啊，你相信老师，啊，那就认真学习，啊，告诉我佛法，佛经哲学在经典里。啊，所以就大乘经典，这个《大放光佛华严经》是他介绍给我的。啊，我跟这部经也特别有缘分。啊，展开之后无量的欢喜。啊，他介绍我的是清凉大师的素抄。啊，可是。那个时候自己看真看不懂啊，确实佛经于身呐、啊，可是不敢轻视，知道自己浅薄啊。以后我把工作辞掉了啊，这是张家大师教的。啊，他老人家劝我出家，叫我学释迦牟尼佛，我接受了。啊，张家大师圆寂之后，我跟台中李炳南老师，啊，这个在家的居士，跟他学经教，我跟他十年。啊，十年才真的相信。啊，你看在最初十年勉强的相信啊。啊，是相信老师不欺骗我了。十年大乘经教的熏修知道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对老师越来越看看。 啊，你看我过处讲堂，我老师的照片在我对面。啊，天天向老师汇报，感恩呐、啊！不是这些老师，我入不了佛门呐、啊，我得不到佛法真实利益了。啊，越到年老，感恩的心与时俱长啊，那不是退也，是往上提升呐、啊。啊，这个老师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啊，这条路走对了，方向目标正确。啊，方老师最初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高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学了60年知道了，真高啊。啊，高到什么程度？运亲不但是平等，没有了。运亲没有了。啊，平等，平等还有啊，没有了。啊，确确实实很接近。啊，心跟整个宇宙融成一体。身给万事万物融成一体啊，真正体会到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不是一家了啊，一点都不错啊！为什么？一个自心变现出来的啊，还原观上所讲的。自信清净圆明体，就是此地讲的不法之实体。你知道是一体的，你的问题全解决了啊！你的疑虑、你的分别、你的执着全都没有。啊，你观察这个宇宙，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一点都不含糊啊！啊，所以世间善根、三善根，不贪、不嗔、不痴，再加上一个不傲慢、不怀疑，五善根。后面这两个应当要加进去，这五种善根呐、啊，因为那个疑很重要啊。我们有怀疑，你就很困难，你入这个圣教太难了。啊，我还是很幸运的，10年跟着老师，没有离开老师。啊，在老师麾下的时候，啊，每一天学习经教。啊，才把我们那个疑根拔掉，真相性了。啊，不是这种功夫啊，我自己经历过的，我知道非常非常简单。啊，不可能不怀疑的。只有明心见性的人，啊，没有见性的人，哪有不怀疑的道理？啊，所以经教。不能一天离开讲台，不能一天离开啊！这个方法对我学习有效啊！啊，也就是如何把妄念减少啊？我们是。一般讲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上台去讲，天天讲，别间断。 啊，年年讲，啊，讲一辈子，到最后不明白的全讲明白了。啊，年轻时候所有的问题都全解决了。啊，所以我们才体会到释迦牟尼佛这个方法好啊，就是天天讲啊，他做样子给你看啊。啊，实际上他老人家早就成佛了，到这个是表演的啊，八相成道是表演的。梵王经上讲，这一次来表演是第八千次了。啊，那说这不是一个好榜样，他何必用这个方法呢？啊，所以这种方法对知识分子最有效了。啊，喜欢广学多闻的人特别有效。啊，但是广学多闻一段时间之后，一定要一门深入。为什么？一门深入，你才能见性，你才能得定。才能开悟啊！广学多闻是障碍，那什么所知障，烦恼障纵然放下了，你所知障没放下，你开不了悟啊！你所学的知识不是智慧啊，必须得放下。这是世尊也表演了，你看他19岁离开家庭出去参学，放下烦恼障啊，他把王位的继承权放弃了啊，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放下了，这放下烦恼障啊，出去参学12年啊，广学多闻啊。当时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所有的学派他也都学过啊，12年的时间啊，广学多闻，菩提树下把这个也放下了，放下了所知障放下了，所以他才大彻大悟。他如果这个东西不放下的话，他开不了悟啊。啊，你看他表演的，19岁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所知障，2障没有了，这是才彻悟啊！啊，得三昧是清净心，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再向上提升，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样子做出来了啊！我们得会看，也不得看懂啊，那我们就如法炮制。啊，照这个样子来学才有办法。啊，学了一大堆不能放下，糟了。你变成什么呢？变成现在世界的佛学的学者。啊，佛学家就搞这个名堂去了。啊，把佛法通通变成世间法。啊，你没有办法像那个真正遵守佛菩萨教诲的人啊，他们得定，他们开悟，开悟之后能够把世间法转变成佛法，这个高啊！啊，世说世间哪一法不是佛法？他把它转过来。啊，转不过来，你是学者，你是专家，你是博士，你是教授，啊，哪一法是佛法？全部是佛法，啊，都是世间知识啊，世间知识不能解决现在社会问题，啊，我这个都是通过实验的。啊，我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10几次，啊，与会的都是专家学者，解决不了问题啊！ 啊，我在冈山开过两次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啊，在冈山主办的，我参加过两次，啊，所以我对这个地方很喜欢。啊，上一次来的时候还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会议，啊，在这边跟冈山县长见面，哎，也很巧，这个日本外交部的副部长，啊，也次长，正好也碰到了，啊，了解这边的一般情况。啊，所以这边同学要我来，我不能不来啊！啊，我们过去有缘呢。这身为信仰，不但信，欢喜，这个药是欢喜啊！啊，实心沉浸啊，心地清净。没有染污，也就是说没有烦恼的染污，没有知见的染污，啊，就是所知障的染污，这叫心。这个心多难啊！啊，这个信心生起来是什么果位呢？华严经上讲的圆教初住，啊，这个人离开了十法界了啊，他住的是阿弥陀佛十宝庄严土，这信心啊，啊，这真的不是凡夫了。下面我们再看念老引用唯识论的话，啊，唯识论云：云何为信？于识得能。圣人要语，心经为信啊，这个是唯识学家的，一般都是这个讲法啊，这个讲法也很好。识得能就是前面讲的，你看实体诸法实体尽得善根啊，也就是华严经上讲的体相用啊，宇宙万法的体，这是实，真实不虚啊，真实是永恒不变，是自性啊，是真心。慧能大师开悟，向任和尚提出的报告五句话了啊，这五句话就是识得能啊。第一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才见到了啊，那是真的。我们的清净心在不在？我们不知道，慧能大师看到了啊，我们的真心是清净的，从来没染污啊。那我们常讲染污什么？染污意，莫那染污，莫那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从来没染污啊。何其自信啊，本不生灭啊，没有生命，不生不灭，这是自己啊。这两句是从体上讲的 啊，就是讲的实啊，真实啊。啊，第三句讲的是德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他虽然什么都没有啊，刚才讲用科学家的话来说啊，它不是物质现象，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啊，它什么也不是，但是它能够现三种现象 这是他的德。虽然现三种现象，你不能说这三种现象是真有。那在佛法用什么？用妙，用妙有，妙有非有，真空不空。啊，自性能现呢、啊？啊，所以自性不能说它无，也不能说它有。那么现出的现象，十法界一真庄严摆在我面前，你不能说它有，你也不能说它无。有什么相有？无是什么？性里头没有，自性里头没有，啊，现象里头有，就像做梦一样。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比喻啊，用梦讲的最多，啊，梦幻泡影啊，啊，梦，你说它是有还是说它是无？啊，做梦人都有，在梦中呢就有啊，可是醒过来没有了。啊，我们现在这六道，六道是个梦啊，梦中之梦。啊，六道的梦醒过来了，是四圣法界，四圣法界醒过来了，才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还是个梦。嗯，三大阿僧祇劫，无始无明习气断尽了，一真法界不见了。啊，虽不见了，我们想到回归到常寂光，啊，常寂光就是自性，啊，它起不起作用呢？起作用，啊，常寂光是活的，不是死的。一切众生有缘的众生有感，你自然有因，啊，有因它就现象啊。啊，感是有心的，也有无心的，但是印呢，决定没有心。啊，没有说要起心动念呢，这个人有难呢，我要去帮助他了，那是凡夫。啊，佛菩萨绝对没有起心动念，啊，自然就印。啊，佛在经上举了个比喻。这个比喻很有味道，我们细心去玩味。啊，佛比喻敲鼓，啊，敲鼓的人有心的，我敲重了，敲轻了，啊，敲几下了，有心的。鼓的反应响的时候没有心，他没有响的时候，哦，你敲重一点，我要声音大一点，他没有这个念头。啊，那是什么？那是一种自然的一个反应。啊，所以连自然这个意思念头都不能有。啊，那是自性的反应。啊，一真法界的菩萨，啊，这些烦恼习气还没有断的，他起个念头要有感的话，佛就现在一真法界，就现在他那个地方。啊，十法界里面众生有感，他就现在十法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他绝对没有通过思考，没有想着我要怎么样，谁想呢？众生想。所以《楞严经》上讲的话好啊，随众生心，因所之量啊，众生感他有心呐、啊，佛是自然去应，啊，你想菩萨，他就现菩萨。啊，你想罗汉，他就现罗汉。啊，你想什么，他就现什么。啊，绝对他没有，不会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当然不可能有分别之处。啊，这是信德不可思议啊。啊，这个是华严经上讲的体相其用 啊，能就是其用。啊，你看第五句，慧能大师讲的这个第四句，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本无动摇是自信本定。啊，真心本来是定，从来没动摇过。后头末后一句，能生万法。啊，能生万法就是识得能的能，他能生万法。啊，能生万法，你要记住，只有不动心才能生万法，心一动了就不行，你就生不了了。啊，如如不动啊，能生万法了，动就不行了。啊，所以对这个，啊，体相用，自信的体相用，圣人，这个人当承认讲，肯定讲，啊，深深的肯定，一点都不怀疑。欢喜啊，于是什么？我也想求真的啊，我也希望入这个境界啊，心经为心啊，体心是自信清净啊，进到什么程度呢？进到不起心不动念，这是真经。啊，这就是大乘教里面一般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到这个境界啊，这相宗说的。又大乘义章云，与三宝等静心不移明心啊，话说的很简单啊，真难啊，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啊，你给现在年轻人他能相信吗？啊，实实在在讲，我觉得年轻人相信的人有，不是没有，没有人给他讲清楚。啊，三宝是什么？佛是什么？法是什么？僧是什么？啊，我们看看六祖坛经，能大师讲的三宝就跟一般人讲的不一样。那能大师为什么要换句话来讲啊，他不讲佛法僧，他讲觉真经。啊，他为什么这样讲法，让我们想到在当年那个社会可能就有人对佛法僧有怀疑。啊，要不然用不着用觉真经来解释啊。啊，佛法到中国来，到慧能大师那个时代大概七八百年，所以法传久了，越传越魔了啊，就会让人产生许多错误的知见，所以他必须要把它纠正过来。啊，他传三皈依，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啊，然后再加以解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他这样解释。啊，什么是佛呢？自性觉是佛，自性正是法，自性清净是僧。啊，真正三皈是要皈依自信三宝，你的修行才有依靠啊！啊，依靠外面的靠不住啊！啊，所以这个一定讲清楚、讲明白才行啊！你要不讲清楚、不讲明白，人家听的是迷信。啊，皈依佛不是释迦牟尼佛， 也不是阿弥陀佛，自信佛。啊，自信释迦，自信弥陀，这就可以了。啊，释迦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能忍，我们对待一切众生，能够用仁慈的心，这就叫释迦。那我自信里得有仁慈啊。啊，我用自信的仁慈来处事待人接物，这就叫释迦了。啊，所以懂得意思一解释，哦，释迦原来不是外人，是自己。啊，摩尼是清净的意思。啊，经常翻作寂灭了，就是清净了。啊，摩尼是对自己。对自己要清净的。对别人要仁慈啊！啊，你讲清楚、讲明白了，大家知道了，就不是迷信了。啊，为什么我们要供这个释迦牟尼佛像呢？提醒我们，这不是偶像崇拜，啊，是提醒，而且我们对他感恩，啊，有知恩报恩。他时时刻刻提醒啊，看到释迦牟尼佛就想到仁慈寂灭啊，看到阿弥陀佛就想到无量光寿。无量光寿是什么？光是智慧，寿是福报。那人不都是求福求慧吗？阿弥陀佛代表无量的福报，无量的智慧啊，我们的方向目标不能搞错啊！啊，我们要求究竟圆满的福报，究竟圆满的智慧。啊，究竟圆满的福报智慧在哪里？在无量寿经里头，一点都不假了。啊，日本的净土宗对无量寿经的研究超过中国太多太多。啊，中国古代对无量寿经研究注解的只有两个法师，在日本有20多个。啊，所以希望啊，冈山这个道场同学，我们大家努力把日本过去祖师大德对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把它重新整理印成一套书啊，日本净宗啊对无量寿经的学习啊，这个对于整个世界净土宗都做出了贡献，好事情啊。啊，佛法决定要走回教育啊，否则的话，释迦牟尼佛一生的实现那就白费了。啊，他是教我们怎么生活，怎么工作，怎样处事待人接物，都在他一生表演之中啊。啊，佛法里称之为。八相成道啊，那八是八个阶段，八个题目啊。对自己来讲，如何让自己尽心不移？自己不移，才能够帮助别人断疑生信啊。自己要有怀疑，就做不到了。又居舍论云：信者令心沉静，沉 是比喻啊，用清水比喻，这个水没有染污，没有波浪，啊，我们在岗山这个地区溪水很多，很干净，但是它是流动的，虽然是流动的，波浪不大，啊，这个外面的这个景观通通倒影在里面，还是能看得很清楚。啊，心要像沉水一样，啊，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没有杂染，没有怀疑，啊，这个心叫信心。经闻佛经，并信经于甚深，啊，这个一定要相信。啊，能够其如呢，一定要沉静。啊，这两个字不能没有。心浮气躁，带着有丝毫的傲慢，那都是障碍。啊，他不障碍别人，也不障碍佛法，障碍自己，不能够悟入。啊，必须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淘汰干净了，你就完全切入了。啊，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帮你忙的。啊，佛菩萨只能把事实真相道理讲清楚，功夫你自己做。大论也，这大论是大彻大悟，性为能如。啊，这个心是真心的，沉静的信心，能入入佛境界。啊，能入自性，啊，自性里头的实德能。啊，我们现在讲本体。现象啊，作用你真正能够悟入啊，你可以得到啊。故能从人臣而持去大臣云门，念佛求生也，这是一个无比殊胜的法门，而且是人人可以成就的法门，这不可思议。那你用别的方法，确实你真的有好运呢。啊，遇到善友、善知识，遇到修学的环境。啊，遇到很好的因缘，在这个顺境逆境呢，没有被迷失，啊，没有犯错误，这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啊，顺境善缘不起贪念，逆境恶缘不生嗔恚，都是相当不容易。啊，要不是深入大乘，天天在讲学，你的印象深刻了，境界现前马上提起来，哎，管用了，啊，就不至于迷失，啊，所以是很不容易，啊，那要一从念佛法门呢，那就真叫大开方便之门。啊，大臣 圆满究竟的法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前面讲的理啊，体相作用不明了都没有关系，只要相信念佛能够成佛，就相信这一句话，你就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你一定成佛啊！什么都不懂都行，都能成就啊！这个是完全靠信心，一点都不怀疑，相信释迦牟尼佛不骗我，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建立这个信心呢，这一部经就要多念。那为什么越念越清楚，越念越明白，越念呢疑惑慢慢就断掉了，信心就现前了。所以这是无上方便的法门。真正难得了啊！末法九千年，九千年中，但真正能够得度、脱离六道轮回的，就靠这部经，就靠这个法门。我听说。有人在批评我，说我专门提倡净土，不弘扬其他法门，拿这些话来责备我。你们同学听到之后，要是有人这么说，你就告诉他，我什么法门都提倡，我连外教都提倡。你看我最近这十几年来，跟全世界不同的宗教变成一家了。哪些方面都提倡他们完全不了解现在在国内在国外其他法门的根性的人没有了，找不到人修啊！你说禅谁来参禅密谁来修密那么真正修禅修密修华严修天台修法相的在哪里？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各个宗派都有那谁主持呢？诸佛如来主持，总主持是阿弥陀佛那个地方有很多人在修到极乐世界在修不迟啊，先到极乐世界，那是佛教大学、宗教大学，什么教都有所以我是戒引大家的时候，到极乐世界去参加宗教大学的学习你学一门能成就，你学多门能成就，为什么？你寿命无量，有的是时间不像这个地方时间寿命很短促一门都学不好，寿命到了来不及了但念佛法门可以，为什么？它很快，一般来讲三年时间足够了修得西方净土，这是净土圣贤录有例子，往生传里头有例子还有我们现前很多学念佛的同学真正关上门来念三年佛，果然成就欲知实知，佛来接引了，自在往生就是一切放下，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一部阿弥陀经，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就行，他就成就 啊，真简单、容易、稳当、可靠、快速、成功又高。啊，所以相信这个法门，取这个法是无上智慧啊，不是普通人呐。啊，普通人他不相信这个。啊，大善根大福德的人采取这个法门。啊，从凡夫地直接提升到大乘，提升到圆教。底下接着这一句，佛性因果不虚，故信作善得福，而精进向善。啊，这句话要记住，全心全力的做好事。什么好事？什么是好事？利益众生，舍己为人是好事啊！啊，最大的好事。就是把佛的教诲落实在自己生活，落实在自己工作，落实在自己处事待人接物，让大家看到你的、见到你的、接触到你的、听到你的，都欢喜向你学习，你就在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了。啊，头一个把你家人得度了。啊，今天你学佛，你家里人为什么反对啊？你做得不好啊，你让他们感觉到讨厌啊。你如果做得很好的话，家人都欢喜，哎呀，学佛真不错啊，我都跟你学啊，你不就度了一家人了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家人没有过失，好好反省，一定自己做得不好啊，他才会反对。那社会大众对我们起误会，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好，他们没有错误。那从自己本身做起啊，这是真正学佛啊。如果说是处处叫别人学佛，自己没有做到，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那当然引起别人反感。啊，即精进向善，奉持如是等法，指上说的上面讲的这一切善法，无得亏失。啊，不能亏欠。啊，亏失是减损。啊，减是亏，损是失。啊，要认真去做。啊，念佛的方法确实，印光大师一生所行的方法很有效果，啊，很能够实现，啊，值得学习。啊，以上数据经文，从当信到窥视这一段，表世间人尘去向极乐一尘也。幕后这句话说的好啊，我们把这一段经文真听懂了，听明白了啊，记住了，认真去做啊，我们所说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那你就不亏不失。我们从人道提升到极乐世界一乘道，一乘是成佛之道，在菩萨之上啊，啊，超越了大乘啊，人人都可以做到啊，所以经不能不读，理事不能不明了啊，不明了，我们的信心生不起来，我们这个缘分当面错过，这就真可惜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